第150集，我气急败坏地跳下车，愤愤地砸上了车门。唐一川上了车，毫不留恋地一踩油门，黑色奥迪很快消遁于满城夜色。唐一川离开之后，我才意识到眼下自己的处境。不远的前方是内环高架的匝道口，车辆鱼贯而上，马路中间隔着绿化带与铁栅栏，一排排火红的美人蕉随风摇曳，分外妖娆。我被撂在马路上，明明狼狈凄楚，却尚有闲心赏花，晃晃悠悠地走向马路中央。无名倦意突然袭来，眼一黑腿一软，竟一头栽了下去，状若扑地而亡。我一时爬不起来，也没想爬起来，翻个身呈大字状躺倒在地，一动不动。前前后后有好些辆车，好些个人从我身边经过，都当我是碰瓷的，摇摇头，啧啧两声，又走了。只有一个面貌凶悍的大叔，舍了身边的姑娘来拉我起来，问我：“ 醉了还是疯了呀？”“ 没醉，但是想醉。”我冲着那大叔呲牙笑：“我没疯，但是快了。”这一阵子我天天在唐一川家蹭饭，有时困了就打地铺，无意中留下了几份案卷。我去取东西的时候，唐一川没回家，不知是诚心躲避还是公务繁忙。从书房里找到我的案卷，我突发奇想的想看看唐一川总是反复把玩的那只切盒，可惜在屋子里找了一圈没找着，倒看见他收藏在柜子里的一些奖章与证书。不得不说，比起名满天下毁誉参半的我大哥傅云宪，唐一川更像是厚德明法、格物致公的法律人。从检十来年，除了替洪瑞的亲弟弟洪玲伪造过身份，意图潜伏在我哥身边收集他的违法证据，他基本圣洁如岭上新雪，多次立功无一错案，什么全国五四青年奖章、全国优秀公诉人、市五一劳动奖章，大大小小的荣誉难计其数，再狡猾难缠的罪犯在他眼前都无处遁形。这些荣誉的最下方压着一本红皮书，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全体法律人的共同认知与最高信仰。我取出宪法翻开一页，看见里头夹着一张我们同学时期的合影，那是张十来年前的旧照，记忆中是英达强迫我们拍的。照片上的我笑得十分开怀，一向寡言少笑的唐一川也显得眉眼默默。那时的我们尚未涉足滚滚红尘，也还没经历沧桑世事，又青涩又快乐。轻轻叹一口气，我将那张照片取出，放入胸前口袋，然后合上宪法，将它放归原处。这里又得说回周扬，邹莹提出离婚之后，周扬这小子倒也没多加为难，爽快地签了离婚协议，又打发走了意图诈孕骗婚的小三，就天天泡在健身房里练腹肌。短短数个月，竟让他成功甩脱原有的肚腩，可见洗心革面的决心十分强烈。周扬打算再次追回邹莹，然而邹莹从不喜欢拖泥带水，一旦彻底心寒就无可挽回。他为免周扬死缠烂打，直接办理了投资移民，准备出国之前他约我这个老同学见一面。地方是邹莹选的，挺雅致，我与他对面而坐，知道他与周扬今生缘分已尽，我忍不住为他俩惋惜。老孟说，人之异于禽兽者，鸡息。周扬这小子是管束不了他的兽性，但他人性的那部分是真的爱你。邹莹搅动杯中咖啡，冲我一笑：“ 别劝了，你应该记得我的决定别人是劝不住的。” 我回忆一下，确实大学那会儿他就雷厉风行，说一不二，那果断刚强与一股子倔劲儿，通通溃煞我等男儿。邹莹说：“ 别说我和周扬了，你呢？” 我 我怎么了？ 你和唐一川又闹翻了。 本来也不算兄弟吧，法庭上他是控方，我是辩方，法庭下他是公务员，我是纳税人，我们的关系对立又统一，我还得给他唱一首爱的供养。我插科打诨，故意反问他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居然走那么近啊。 毕业以后一直没怎么联系，也是3年前一次偶然机会才遇上的。那次我们的福利院与检察二分院开展党建合作，我发现他的状态很不好，他那时在吃一种止疼药。 邹莹两道秀眉皱紧，用手握了一下。 一次要吃这么一大把，跟吃糖一样，不就水就吞下去。 尽管已经知道唐一川那段时间很不好过，听见邹莹这话，我还是很吃一惊，问他怎么回事啊？ 我问过他，他说他一见阳光就头疼，去医院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说是心因性的。后来我逼着他把药戒了。 邹莹停下看了我片刻， 说到这个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觉得他这心因性头疼跟你有没有关系？ 我心里一咯噔，这才想起3年前我哥与唐一川摊牌，安排我在电话里听他们的对话，听见唐一川亲口承认自己与洪瑞的关系。在此之前，我缠了唐一川整整10年，却在那一刻心灰意冷到了极点，彻底了断与唐一川的所有过往。直到这次纵火案，我们才重新有了联系。邹莹叹了口气， 阿川这人性格就这样，什么事都喜欢埋心里扛肩上。 我摇摇头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啊？他怕因为胡月的案子遭人报复，从而连累我。但说到底，他的危险我的危险都是他自找的。 所以你就选择眼不见为净了？ 是也不是。但从知道他承办这个案子开始，每一天我都过得心惊胆战的。我叹了口气，表示对真正在乎的人来说，这份在乎会让他心惊胆战。以心每一个我看见的人都会去伤害他，只有确认他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，我才能稍感安心，这种状态可不太好啊。邹莹笑了笑， 巧了，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 见我不解，邹莹说， 我逼阿川借那止疼药的时候，昏迷前跟我说过类似的话，他说他要你在他的视线里平安无事，即使他不得不在你的视线之外。 这话听着很绕，好像一早就有人蓄意谋害我似的。我疑惑更甚，算算日子，我俩联系上的时候还没有胡月的案子呢。 我离家时发现一样你的东西，我把那东西装在戒盒里还给了唐一川，他有没有跟你说过？ 原来分手那天，我一怒之下丢了瓶盖，周扬深知这玩意儿来之不易，又悄悄替我捡了回来。他回去跟老婆提了一句就忘了，直到这次他们准备离婚分家，邹莹才从犄角旮旯里把他找了出来。